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俄罗斯统一和谐党和孟加拉国达卡市松家地出版社近日分别出版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更高的举起新军旗帜，为争取最后胜利奋勇前进》和《对人民群众的忘我服务》，是朝鲜劳动党的存在方式，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单行本。另外，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奥地利朝鲜关系促进协会近日在网站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同志党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